第十五回，王凤姐弄权铁槛寺，秦青青得去馒头庵。话说宝玉举目见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饰王帽，穿着江崖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，系着碧玉红听带，面如美玉，目似明星，真好秀丽人物。宝玉忙抢上来参见，水溶连忙从轿内伸出手来挽住。见宝玉戴着束发银冠，勒着双龙出海抹额，穿着白蟒箭袖，围着攒珠银带，面若春花，目如点漆。水溶笑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果然如宝似玉。”因问：“贤的那宝贝在哪里？”宝玉见问，连忙从衣内取了地鱼过去。水溶细细的看呢，又念了那上头的字，因问：“果灵验否？”贾政忙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是未曾试过。”水溶一面几口称其道义，一面理好彩绦，亲自与宝玉戴上，又携手问宝玉几岁，读何书，宝玉一一的答应。水溶见他语言清楚，谈吐有致，一面又向贾政笑道：“令郎真乃龙居凤雏，非小王在世翁面前唐突，将来雏凤亲与老凤生，未可量也。”贾政忙陪笑道：“犬子岂敢谬成金奖来翻俊于朕，果如是言，亦应生辈之幸矣。”水溶又道：“只是一见，令郎如是资质，想老太夫人夫人辈，自然钟爱极矣。但吾辈后生甚不宜忠逆，忠逆则未免荒失学业，昔小王曾导此者，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。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，不妨常到寒地。小王虽不才，却多蒙海上著名士樊志都者，未有不另垂青目，是以寒地高人颇惧。令郎常去谈会谈会，则学问可以日进矣。”贾政忙躬身答应。水溶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，递与宝玉道：“今日出会，仓促竟无敬贺之物，此是前日圣上亲赐吉林香念珠一串，全为贺敬之礼。”宝玉连忙接了，回身奉与贾政，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。于是贾赦、贾珍等一齐上来请回鱼。水溶道：“逝者已登仙界，非碌碌你我尘寰中之人也。小王虽上口天恩，虚邀俊席，岂可越仙儿而进也？”贾赦等见执意不从，只得告辞谢恩回来，命手下偃月停音，滔滔然将病过完，方让水溶回鱼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宁府送病，一路热闹非常，刚至城门前， 又有贾赦、贾政、贾珍等诸同僚属下各家祭棚接济，一一的谢过，然后出城，径奔铁槛寺大路行来。彼时贾珍带贾蓉来到诸长辈前，让坐轿上马，因而贾赦一辈的各自上了车轿，贾珍一辈的也将要上马。凤姐儿因记挂着宝玉，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，不服家人的话，贾政管不着这些小事，唯恐有个闪失难见贾母，因此便命小厮来唤他。宝玉只得来到他车前。凤姐笑道：“ 好兄弟，你是个尊贵人，女孩一样的人品，别学他们猴在马上。下来，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？” 宝玉听说，忙下了马，爬入凤姐车上，二人说笑前来。不一时，只见从那边两骑马压地飞来，离凤姐车不远，一齐窜下来，扶车回说：“ 这里有下处，奶奶请歇更衣。” 凤姐即命请邢夫人、王夫人的侍下。那人回来说：“ 太太们说不用歇了，叫奶奶自便吧。” 凤姐听了，便命歇了再走。众小厮听了，一带圆马岔出人群，往北飞走。宝玉在车内急命请秦相公，那时秦钟正骑马随着他父亲的轿，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。秦钟看时，只见凤姐儿的车往北而去，后面拉着宝玉的马，搭着安龙，便知宝玉同凤姐坐车，自己也便带马赶上去，同入义庄门内。早有家人将众庄汉撵进，那庄农人家无多房舍，婆娘们无处回避，只得由他们去了。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、宝玉、秦钟的人品、衣服、礼数、款段，岂有不爱看的？一时凤姐进入茅堂，因命宝玉等先出去玩玩。宝玉等会意，因同秦钟出来，带着小厮们各处游玩，凡庄农动用之物，皆不曾见过。宝玉一见了敲、掘、锄、犁等物，皆以为奇，不知何相所使，其名为何。小厮在旁一一的告诉了名色，说明原委。宝玉听了，因点头叹道：“ 怪到古人诗上说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正为此也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又至一间房前，只见炕上有个纺车。宝玉又问小厮们：“ 这又是什么？” 小厮们又告诉他原委。宝玉听说，便上来拧转作耍，自为有趣。只见一个约有十七八岁的村庄丫头跑了来乱嚷：“ 别动坏了！” 众小厮忙断喝拦阻，宝玉忙丢开手，陪笑说道：“ 我因为没见过这个，所以试他一试。” 那丫头道：“ 你们哪里会弄这个？站开了，我防御你瞧。” 秦钟暗拉宝玉笑道：“此情大有意趣。”宝玉一把推开笑道：“ 该死的，再胡说我就打了。” 说着只见那丫头纺起线来。宝玉正要说话时，只听那边老婆子叫道：“ 二丫头，快过来。 那丫头听见，丢下纺车，一进去了。宝玉怅然无趣，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他两个进去。凤姐洗了手，换衣服抖灰，问他们换不换。宝玉不换，只得罢了。家下仆妇们将带着行路的茶壶、茶杯、石井屉盒各样小食端来。凤姐等吃过茶，待他们收拾完毕，便起身上车。外面旺儿预备下赏风，赏了本村主人、庄妇等来叩赏。凤姐并不在意，宝玉却留心看时，内中并无二丫头。一时上了车，出来走不多远，只见迎头二丫头怀里抱着她小兄弟，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说笑而来。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，料是众人不依的，少不得以目相送。怎奈车轻马快，一时展眼无踪。走不多时，仍又跟上大病了，早有前面法骨惊挠，床翻宝盖。铁槛寺接灵众僧齐至，少时倒入寺中，另演佛事，重设香坛，安灵于内殿偏室之中。宝珠安于里寝室相伴，外面贾珍款待一应亲友，也有扰饭的，也有不吃饭而辞的，一应谢过乏。从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，至未末时分方才散尽了。里面的堂客皆是凤姐张罗接待，先从显官诰命散起，也到晌午大错时方散尽了。只有几个亲戚是致敬的，等做过三日安灵道场方去。那时邢王二夫人知凤姐必不能来家，也便就要进城。王夫人要带宝玉去，宝玉乍到郊外，哪里肯回去，只要跟凤姐住着。王夫人无法，只得交于凤姐，便回来。原来这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，现今还是有香火地母布施，已被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。其中阴阳两宅俱已预备妥帖，好为宋灵人口寄居。不想如今后辈人口繁盛，其中贫富不一，或性情参商，有那家业艰难安分的，便住在这里了；有那上排场有前世的，只说这里不方便，一定另外或村庄或泥庵寻个下处，为势必厌退之所。及今情势之丧，族中诸人皆全在铁槛寺下榻，独有凤姐嫌不方便，因而早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静虚说了，腾出两间房子来做下处。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庵，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，就起了这个混号，离铁槛寺不远。当下和尚功课已完，垫过茶饭，贾珍便命贾蓉请凤姐歇息。凤姐见还有几个妯娌陪着女亲，自己便辞了众人，带了宝玉、秦钟往水月庵来。原来秦叶年迈多病，不能在此，只命秦钟等待安灵罢了。 那秦钟便只跟着凤姐、宝玉一时到了水月庵。静虚带智善、智能两个徒弟出来迎接，大家见过。凤姐等来至静室更衣净手臂，因见智能越发长高了，模样越发出息了，因说道： 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往我们那里去？ 景虚道：可是这几天都没功夫，因胡老爷府里产了公子，太太送了十两银子来这里，叫请几位师傅念三日血盆经，忙得没个空，就没来请奶奶的安。不言老尼陪着凤姐。且说秦钟、宝玉二人正在殿上玩耍，因见智能过来，宝玉笑道： 能儿来了。 秦钟道：你那东西做什么？宝玉笑道： 你别弄鬼，那一日在老太太屋里一个人没有，你搂着她做什么？这会子还哄我。 秦钟笑道： 这可是没有的话。 宝玉道： 有没有也不管你，你只叫住他倒碗茶来我吃，就丢开手。 秦钟笑道： 这又起了，你叫他倒去，还怕他不倒，何必要我说呢？ 宝玉道： 我叫他倒是无情义的，不及你叫他倒是有情义的。 秦钟只得说道： 能儿，倒碗茶来给我。 哪智能自幼在荣府走动，无人不识，因常与宝玉、秦钟玩笑。他如今大了，见识风月，便看上了秦钟的人物风流。那秦钟也极爱他颜媚，二人虽未上手，却已情投意合了。金智能见了秦钟，心眼俱开，走去倒了茶来。秦钟笑道： 给我。 宝玉叫道： 给我。 智能抿嘴笑道： 一碗茶也争，我难道手里有蜜？ 宝玉先抢得了，吃着方要说话，只见智善来叫智能去摆茶碟子，一时来请他两个去吃茶果点心。他两个哪里吃这些东西，坐一坐仍出来玩耍。凤姐也略作片时，便回至静室歇息，老尼相送。此时众婆娘媳妇见无事，都陆续散了，自去歇息。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常侍小婢，老尼便趁机说道： 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，先请奶奶一个示下。 凤姐因问何事，老尼道： 阿弥陀佛，这应当是我先在长安县内善财庵内出家的时节。那时有个施主姓张，是大财主，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，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，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。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，打发人来求亲，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的公子的聘定，张家若退亲，又怕守备不依，因此说已有了人家。谁知李公子执意不依，定要娶他女儿。张家正无计策，两处为难，不想守备家听了此言，也不管青红皂白，便来作践辱骂，说一个女儿许几家，偏不许退定礼。就打官司告状起来。那张家急了，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， 赌气偏要推定理。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使云老爷与府上醉气，可以求太太与老爷说声，打发一封书去，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，不怕那守备不依。若是肯行，张家连亲家孝顺也都情愿。凤姐听了笑道： 这事倒不大，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。 老尼道：太太不管，奶奶也可以主张了。凤姐听说笑道： 我也不等银子使，也不做这样的事。 静虚听了打趣妄想，半晌叹道：虽说如此，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，如今不管这事，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，不稀罕他的谢礼，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。凤姐听了这话，便发了兴头说道： 你是素日知道我的，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，平时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，你叫他拿3000银子来，我就替他出这口气。 老尼听说喜不自禁，忙说： 有有，这个不难。 凤姐又道： 我比不得他们扯蓬拉纤的图银子，这3000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做盘缠，使他赚几个辛苦钱，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，便是3万两我此刻也拿得出来。 老尼连忙答应，又说道：既如此，奶奶明日就开恩也罢了。凤姐道： 你瞧瞧我忙的，哪一处少了我，既应了你，自然快快的了结。 老尼道：这点子事在别人跟前就忙得不知怎么样，若是奶奶的跟前，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。这是俗语说的，能者多劳，太太因大小事见奶奶妥帖，越性的都推给奶奶了，奶奶也要保重精体才是。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，也不顾劳乏，便攀谈起来。谁想秦钟趁黑无人来寻智能，刚至后面房中，只见智能独在房中洗茶碗，秦钟跑来便搂着亲嘴。智能急得跺脚说： 这算什么，再这么我就叫唤。 秦钟求道： 好人，我已急死了，你今儿再不依，我就死在这里。 智能道： 你想怎样，除非等我出了这牢坑，离了这些人才依你。 秦钟道： 这也容易，只是远水救不得近渴。 说着一口吹了灯，满屋漆黑，将智能抱到炕上就云雨起来。那智能百般的争错不起，又不好叫的，少不得依他了。正在得去，只见一人进来，将他二人按住，也不择声。二人不知是谁，唬得不敢动一动。只听那人嗤的一声，撑不住笑了。二人听声方知是宝玉，秦钟连忙起来抱怨道： 这算什么。 宝玉笑道： 你倒不依，咱们就叫喊起来。 羞得智能趁黑的跑了。宝玉拉了秦钟出来道： 你可还和我犟？ 秦钟笑道： 好人，你只别嚷得众人知道，你要怎样我都依你。 宝玉笑道： 这会子也不用说， 等一会儿睡下，再细细的算账。 一时宽衣安歇的时节，凤姐在里间，秦钟宝玉在外间。满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铺做羹。凤姐因怕通灵宝玉失落，便等宝玉睡下，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。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，未见真切，未曾记得，此事一案，不敢转创。一宿无话，至次日一早，便有贾母、王夫人打发了人来看宝玉，又命多穿两件衣服，无事宁可回去。宝玉哪里肯回去？又有秦钟练着智囊，调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。凤姐想了一想，凡丧仪大事虽妥，还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，可以只此再住一日，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？二则又可以玩静虚那事，三则顺了宝玉的心，贾母听见岂不欢喜？因有此三意，便向宝玉道：“ 我的事都完了，你要在这里逛，少不得月性辛苦一日罢了。明儿可是定要走的了。” 宝玉听说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， 只住一日，明儿必回去的。 于是又住了一夜。凤姐便悄悄地将昨日老尼之事说与来旺，来旺心中俱已明白，急忙进城找着主文的相公，假托贾琏所主修书一封，连夜往长安县来。不过百里路程，两日功夫俱已妥协。那节度使名唤云光，久见贾府之情，这点小事岂有不允之理？给了回书，望儿回来，且不在话下。却说凤姐等又过一日，次日方别了老尼，着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。那秦钟与智能百般不忍分离，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约，俱不用细数，只得含恨而别。凤姐又到铁槛寺中照望一番，宝珠执意不肯回家，贾珍只得派妇女相伴。后回再见。